我是陈斌， 我是季海星， 我是张艺亚， 是张磊。 在此预祝 2017中国新歌声全国城市海选 圆满成功， 圆满成功， 圆满成功。 我在中国新歌声 等你，等着你。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百千时间在我爱到昨天，成全你改变黑键是原谅我的原谅，好想再干一遍，手指却只听见 这首歌曲来开始我们又一个小时的有机生活啊，这是来自于范逸臣的一首 Piano 钢琴。好，那我们这个小时呢跟钢琴有关系啦，我们这小时为大家请到的是来自于北艺园钢琴城的程经理，程元经理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跟大家聊聊钢琴。好，下面的时间有请程经理。程经理你好。 哎，你好，九九观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北京北艺园钢琴城的经理程琳，很荣幸和听众朋友们一起聊钢琴。 那我们来先介绍一下咱们北艺园钢琴城。 那我们北艺园钢琴城创建于2012年，注册资金500万元，拥有日本进口原装钢琴一级代理、钢琴调律师国家等级资质，专业从事钢琴销售、调修钢琴以及钢琴调律教学。先为国家剧院钢琴演奏会、各明星学校、家庭用琴提供钢琴服务，并被轻工业局授予国家级专业钢琴调律技师，拥有高级调律师团队，且被众多的客户认可。那咱们北艺园钢琴城一直以让所有客户都放心省心地买到质量超值的钢琴，郑重承诺绝不卖翻新钢琴给客户，并且有超长质保。10年内只要您从我这儿买的钢琴有任何质量问题，我都会负责到底。这是您在任何地方都享受不到的待遇。 对，确实咱们也很自信哈，十年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的话呢，大家都可以找到咱们哈成咱们的北艺园钢琴城。那咱们的地址的话呢，就是说如果大家呢想要来买钢琴啊，大家呢可以来到房山区的周口村，也就是在周口店镇政府的对面哈。如果开车过来的听友的话，我们导航应该搜索什么呢？ 搜索这个周口店镇政府就可以搜到这个地址。 嗯，周口店就是那个猿人，北京猿人的周口店。 对， 对，周口店镇政府就可以找到咱们北艺园钢琴城了。我想问一下，就咱们程经理啊，就咱们北艺园钢琴城的话，大概都是代理了哪些品牌，或者是这个咱们的钢琴的价位大概是介乎于什么样的区间呢？ 嗯，咱们这边的品牌呢，都是日本的这种进口的钢琴。现在就是有雅马哈，卡哇伊。柏林达姆，凯撒这一些，品牌，日本一线或二线的品牌，价位呢也都很实惠，原价如果是新的，大概是在，五万以上，然后有十多万的这种，但是现价呢只有一万多、两万多就可以买到。进口的这种钢琴， 对，其实一万多块钱的话，咱们在北艺园就可以买到进口的钢琴了，是咱们原装进口的哈。 对，绝对是原装进口的。 嗯，对。那如果是咱们国产的品牌呢？ 国产的品牌的话，我们这边暂时还没有，因为就是进口的钢琴，它的质量是一般能够使用100到150年。 可以传家之宝。 对对 对, 对，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老的一些宅子里面啊，会有一个就是很老的一个钢琴，但是你在打开了这个琴盖以后呢，你会发现哎呦，它的音色呢还是一如既往的温暖。 对对 对，所以其实进口的钢琴呢价钱也不贵哈，像您刚才说的大概一万多块钱就可以买到。那这个钢琴是什么钢琴呢？是立式的还是三角？ 立式的。 立式钢琴， 对。 这个的话呢，作为初学者啊或者是入门的话还是挺合适的，一万多块钱。 对，不光是初学者，像很多专业的钢琴老师，一些中央音乐学院的这些老师也是非常喜欢这些进口的，雅马哈、卡哇伊或者说日本二线的这些钢琴。因为它的音色和手感的确是非常的适合。 对，还是很不错的啊。那如果是我们希望来更进一步了解的话呢，我们可以来加一下程经理的微信哈，或者是打电话来进行咨询，都是可以的。今天做客节目的是北京北艺园钢琴城的程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程经理的手机呢是13552080185，13552080185，13552080185。那搜索这个手机可以加您的微信吗？ 可以的。 对，那就是手机微信同号的啊，13552080185。那今天呢，大家是通过电台呢来认识了咱们程经理。那如果是购买钢琴的时候，提咱们电台程经理一定要给咱们听众优惠哦。 肯定的。这个是有，如果是前十名通过咱们959电台购买钢琴的客户，是赠送价值3000元的免费调音保养10次，以及价值888元的神秘大礼包一份。 神秘大礼包我们就卖个关子，但是呢，3000块钱的调音的话呢，这是一定要送给您的哈。那就说咱们买钢琴的话呢，都需要调音啊。那就咱们公司的这个调音师、调律师，这个队伍的话，大概是什么样的？ 这个我们的这个钢琴调律师呢，都是有国家轻工业局认证的这个资格。然后都是经过学习培训，然后考试，然后才能取得的这个职业资格证书。 对，可能很多朋友呢，就是长期学钢琴的心里边都会有自己的牌子了哈，都会就是有自己非常喜欢的品牌。对 对， 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是大家希望来购买的话呢，可以打电话来咨询。那如果是一些初学者或者是刚刚入门的，那我们也知道，就学钢琴的话可以修身养性，而且特优雅，你知道吗？就好多那个咖啡厅啊或是酒店大堂都会摆一架钢琴。那你想，就是如果你要会弹钢琴的话，上去就是一下子行云流水，就像这样的曲子非常非常的优雅哈。那就说如果我像我们的一般的入门的或是初学者的话，您来给咱们推荐一款比较适合性价比高一些的钢琴吗？

忧愁浓，潮起又潮落，送走人间许多愁。春去春回来，花谢花会再开，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梦发生你心海。 周华健的《花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机生活，来自于慢生活八九五和好音乐九五九。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来自北京北艺园钢琴城的程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聊聊跟钢琴有关的话题。我们的背景音乐也是非常舒缓的，理查德·克莱德曼的《秋日私语》，然后这首歌曲呢，陪伴大家在回家的路上，大家也可以来放松身心啊，听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还是想问一下程经理哈，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挑选到自己喜欢的音色，还有这个触和这个手感？因为这手感不好的话，很影响发挥的嘛。 好。那就是以我们北艺园为例呢，首先我们北艺园有专业的钢琴调律师团队，有精通调试钢琴各种音色手感的调律师帮您选择。那么其次，专业的钢琴调律师通过您的弹奏试琴与您沟通后，为您量身打造您喜爱的钢琴音色和手感。那么说这个钢琴调律师帮您挑选钢琴的好处是什么呢？因为钢琴调律师精通钢琴内部机芯等部件，能让您了解所有的钢琴内部结构特点、所用材料及制作工艺，能为您的钢琴购买之后呢得到更好的保障。因为钢琴是需要定期的调音保养的。 是的，我们一般在买钢琴的时候哈，你例如像我要是有心去学钢琴的话，我可能要买钢琴的话，我只是会看一些外观，就是说如果不是专门的就是去弹钢琴的话，我们可能很少会能够注意到它的内部啊，或者是它的这个音色啊这些方面的问题。 对对。 对，所以的话呢，就是咱们要是请调律师来帮咱们调，帮咱们选购的话，是不是就会更好一些？ 对，就是更加专业一些。 而且呢，像这个手感呢、你也是特别需要注意到的。就是说，有的时候可能一开始我们练的时候，这手感就不太好，那后续的话呢，可能你就习惯了，就习惯了你这种手感不太好的钢琴了。 对对，所以说挑选的第一台钢琴是非常重要的。 对，那像咱们刚才您推荐了像咱们入门的像卡哇伊这款来自日本的钢琴，那像这块的话还有没有一些什么样一些好的推荐来给我们推荐一下呢？ 像这个其实雅马哈的话也是可以的，因为雅马哈它是专业的演奏级别的琴嘛。它可能价位上会稍微比卡哇伊稍贵一些，但是说如果从专业的角度去讲的话，雅马哈会更优秀一些吧。 就更专业一些。 对，更专业一些。然后其次是一些日本的二线品牌，比如说柏林达姆，或者凯撒，阿特拉斯，这一些都是很不错的。 对，那像因为程经理呢已经是好多年的从业经验了哈，那能不能就是给我们说一说，就是在平时呢有顾客在咱们钢琴城买钢琴的一些经历啊，或者是他的一些选购的一些技巧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听友呢？ 选购的技巧。一般就是来了看钢琴嘛，他可能一般只会不太了解，只会看一下外观，然后简单的去弹一弹，但是他具体会不太会听出这个音色的好坏，然后我们会进行就是对比嘛，比如说他在这个雅马哈和卡哇伊这个两个琴之中，他可能挑不出来他更喜欢哪一个。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就是帮他弹一些曲子，让这个客户听到就是 他觉得听着比较舒服入耳的这种。 嗯，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要靠自己弹自己去听， 嗯 啊，觉得哪个会更入耳，会更入心一些，然后 来选择。对对，因为每一台钢琴的音色它都是不太相同的。 嗯 嗯， 对。那大家呢，在钢琴这方面呢，如果是想要来更进一步了解，或者是想要来订购的话呢，大家呢都可以来加一下咱们程经理的微信，或者是打电话咨询都是可以的哈。程经理也说了啊，给咱们的听友呢都会有优惠。同时的话呢，还会赠送3000块钱的调音，还有一个价值888的一个神秘大礼包。 嗯， 好，那我们来记一下程经理的联系方式啊，有钢琴需要的听友呢，都可以来跟程经理联系一下，电话呢是13552080185，13552080185，13552080185。好，那我们来稍事休息，我们来听首歌曲吧。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张惠妹的《听海》，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路上能够一路畅通回到家。 写信告诉我今天还是什么颜色，夜夜陪着你的海，心情又如何，灰色是不想说，蓝色是忧郁，而漂泊的你，狂浪的心停在哪里？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听海哭的声音，

又一首老歌啊，姜育恒的《梅花三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机生活，今天做客直播间的第三个小时的有机生活是来自于北艺园钢琴城的程经理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北艺园钢琴城呢是位于北京市房山区周口村，也就是在周口店镇政府对面啊，导航搜索周口店镇政府就可以找到了。电话呢是程经理的联系方式，手机微信同号13552080185，13552080185，13552080185。刚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啊，放歌曲聊天的时候，问到程经理，就是说咱们这店呢开的其实还是比较偏僻的啊，在周口店镇政府对面比较偏僻的地方。那就是说咱们这店的话，是不是就是说，如果是从事钢琴销售，会不会显得比较有点偏？ 是这样，因为我们这个是选择地址呢，是因为我们做的是专业的，批发到全国各地的这么一个钢琴的这个厂。 就其实是零售的话会比较少一点，主要还是做批发。 对，主要是还是做批发。零售也会有一些。 对，所以咱们那个不是一个门脸，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块地方。 对，一个厂，一个基地。 对，咱们存货还是很多，就库存还是很充足的。 对，库存是很多的。 就说其实有些钢琴城啊，他们的门店啊什么的都会从咱们那边去进货。 对对，是这样。 对，所以的话呢，大家如果是你想买钢琴的话呢，到咱们这边的话呢，绝对是一手的批发价。那如果是大家的话呢，是正好是也有钢琴城的一些业者哈，在听咱们节目的话呢，就说大家也可以有个选择，就您可以到咱们北艺园钢琴城来看一看。那大家呢，也许选择从这里进货呢，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渠道。 对。 好，那我们今天还是要再来重复一下程经理的联系方式啊，13552080185。这是程经理的手机，还有微信，打电话加微信都可以，13552080185，13552080185。好，我们来继续说说跟钢琴有关的话题啊。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怎么样去买钢琴，那我们就来说说像咱们钢琴的材质怎么能够保证是环保，因为钢琴其实很多时候它不仅仅是一个乐器，在我们家里面，因为它是一个大件嘛，很多时候我们都把它当一个家具或者是一个展示这样子的。 对。 那我们怎么样去选择一个环保的材质呢？ 好，大家关心的是材质是不是环保，质量是不是有保证，价格是不是合理公道。那在这里告诉大家，就是拿我们北艺园来说，那第一呢是品牌。我们有十几家国外进口的一线品牌的这种合作单位，都是通过国际认证的。例如雅马哈、卡哇伊、阿特拉斯、柏林达姆等等。并且我们是专业的批发到全国各地的。像一些钢琴销售商和一些用琴的这种客户都可以联系我们，价格保证是最低的。那么其次是我们的资历，我们有专职的钢琴调律师去国外去挑选进口的钢琴，而我们的调律师呢都是从事钢琴行业十年以上的资深人员，对制造工艺都是很了解的。那么其次呢是我们的团队。我们有非常强大的钢琴售后团队，从这个钢琴的清洁整理到调音都有专业的师傅为您服务。 其实就是说咱们不仅仅是销售钢琴哈，同时的话呢，像这个售后的话咱们也会做，像钢琴的清洁啊，因为我们都说它这个漆哈，咱们都说钢琴漆，那就是它这漆是很美的，跟镜子一样。但是呢，万一是说你要不美，像划伤了呀，或者是像污浊了呀，那这个的话咱们也是要及时的去清理，才能够保证这钢琴的品质。 是的，像这些钢琴漆面的问题，划痕啊，都是可以经过我们专业的抛光打蜡，然后它都会变得新一些嘛。 会翻新嘛，可以。 对，就是变得新。 对，这是咱们的，就刚才我说到的这个哈，就咱们怎么去选择环保的。那第一个就是咱们的品牌还是非常值得信赖的。 对。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咱们的团队也是很强大的，有很专业的调律师会专门到国外去来选购，选择这个音色好的钢琴啊，然后进到国内，然后的话呢再 带到咱们的消费者的身边。 嗯， 然后的话呢，像刚才您说了，还有像这个资历哈，就是咱们的这些调律师呢，都是从事10年以上的这些很资深的人员了。 对， 所以的话，他们经验是很充足的。 对，是这样。 对，好，那如果大家呢希望来选购钢琴，或者是正好是有这个就是钢琴行业的从业者听到我们这期节目的话呢，大家都可以来跟程经理来联系一下哈，以琴会友。这个价钱的话，如果是个人买的话很便宜，刚才程经理说了，大概就是10000多就可以起哈，就可以买了。那如果是说再好的钢琴呢，咱们钢琴城也有，因为咱们这真的是一个城，不是一个店面哈。 嗯， 刚才我因为跟陈经理在说的时候，我说啊，在周口店镇这挺偏僻的，那陈经理才说了，咱们是批发商，主要是卖到全国各地，所以呢咱们这是一个基地哈，不是一个门脸儿，大家呢可以过来看一下。联系电话手机微信同号13552080185，13552080185，13552080185，加微信打电话都是可以的。来自北艺园钢琴城的程经理。好，我们再来休息一下，听首歌哈，下一首歌曲张信哲回来。 现在不懂你，想看你眼睛，你却给我背影，就像满天星都跌进大海里，我被含住的心又要往哪里去？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对不对？就算曾经几乎拥有幸福的完美，你的心回不去了，对不对？你要的再也不是我能给，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对不对？眼看就要让满心遗憾为爱受罪，你的心回不去了，对不对？不能去怪谁，顶多只能掉眼泪。过去很熟悉，现在不懂你，想看你眼睛，你却给我背影，就像满天星都跌进大海里，我被困住的心又要往哪里去？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对不对？就算曾经几乎拥有幸福的完美，你的心回不去了，对不对？你要的再也不是我能给，我们再回不去了，对不对？眼看就要让满心遗憾为爱受罪，你的心回不去了，对不对？不能去怪谁，顶多只能掉眼泪。对，眼看就要让满心遗憾为爱受罪，你的心回不去了，对不对？不能去怪谁，顶多只能掉眼泪。如果问原因，可能更诚实

曾经眼神 一直在跟着我， 再一次拥抱着我，你是来世也许的选择，是我心灵最深的寄托。缘分亏欠太多，在心中一把不灭爱的火，依然那么热烈，那么缠绵，燃烧着。等待什么？盼望什么？一起追求什么？分享什么？生命里放弃什么？怎么做才能拥有自由，拥有幸福和快乐？ 张学友、陈慧娴《爱和承诺》，这里是慢生活八九五和好音乐九五九有机生活。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于北京北艺园钢琴城的程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才我们说到了，钢琴怎么样去买，怎么选购，那又说到了咱们钢琴的材质问题啊。那最后呢，我们要说一下咱们这个钢琴的售后的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哈，这钢琴的话呢，买来的话呢，不是说一劳永逸的，就因为它是木质的嘛，所以的话呢，它会发生一些形变，那这形变的话呢，它就会导致会跑音啊，会有一些小的一些需要调整的地方，需要微调的地方，尤其是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还需要来调啊，所以的话呢，就涉及到一个售后的问题。那我们继续有请程经理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咱们怎么样来保证这个售后质量呢？ 好的，那么以我们北艺园为例呢，就说我们的调律师全部是由国家轻工业局颁发的职业证书。大家都知道国家资格证书是鉴定这个调律师职业标准的，那么北艺园所有的调律师都是经过培训考试合格后持证上岗的。 对，都是有证的，经过国家的认证的。 对， 都是达标的。 好，然后我们有专职的国家级钢琴技师，在钢琴销售以及制造等方面都是从事10年以上的资深专家，负责为您把关。 就是说咱们的技师的话呢，不仅仅是从事销售很多年，而且呢从事过钢琴的制造，就他造的话他都能造出来，他对这些原理呢很熟悉，所以的话呢在这方面可以给您把关。 对。那么还有就是我们有专业的调律手法，每道工序都会做到专业到位，每一台卖出去的钢琴都能保障音色好，手感佳。 对，就是咱们的这个调律师啊还是很专业的，而且的话呢，因为咱们代理的这些琴也都是大牌子，都是知名的一些品牌。 对， 所以的话呢就是能够保证它的这个质量，不仅仅是音色上面好，那就是手感上也是非常的上乘的。 对。那么最后就是我们会有卖出去钢琴会赠送给客户一张贴心的服务保障卡。那么这张卡有什么作用呢？它的作用就是终身保修，定期调律，10年质保。而且中途还可以置换琴。 这点很有用哈。就是可能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啊，咱们想换一个更好的琴，因为咱们这个水平是会慢慢 提高的嘛。 对， 对，那开始的话咱们用立式的钢琴，然后呢等到自己这个发现自己爱上钢琴了一发不可收拾的时候，咱们想要置换一个三角钢琴，那这个时候呢咱们的这个保障卡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嗯，对，是这个意思。 嗯，对， 嗯，对， 嗯，而且呢咱们还可以就是在钢琴使用的过程当中有些问题咱们是不是也可以处理啊。 嗯，对，比如说您的钢琴在使用时出现了因温湿度影响造成的琴键不齐、杂音这些问题，然后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会尽快的上门为您服务。 嗯 嗯，就是您在我们这儿买了钢琴，嗯，说到置换的问题，就是又从我们这儿看到更好的钢琴，就是可以置换到另一台，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 嗯，对，嗯，而且的话呢，就是咱们如果是家里边已经有钢琴了，那这个钢琴需要维护、需要保养、需要调音，还有需要这个维修的话，咱们可不可以找咱们北艺园呢？ 嗯，可以的。 嗯，那好了，那所有家里边有钢琴的朋友啊，如果是您的钢琴呢需要这个调音，那您都可以来到咱们北艺园，咱们可以帮到您，或者是钢琴要维护、要保养这些的话，都会帮到您的。而且的话呢，给咱们慢生活八九五还有好音乐九五九的听友也有一项福利，来，我们请陈经理给我们介绍一下。 嗯，就是凡是前十名通过九五九电台，嗯，购买钢琴的客户呢，会赠送价值3000元的免费调音保养10次，以及价值888元的神秘大礼包一份。 嗯，好的。那大家呢，如果是想买钢琴，或者是要修钢琴、保养钢琴，或者是调音的话，所有跟钢琴有关系的，大家都可以来找程经理啊。咱们也是以琴会友，然后呢交个朋友。那程经理呢，在这块的话呢，主要是做咱们全国的钢琴批发业务的啊，所以的话呢，这方面的资源啊，还有这方面的经验还是非常的丰富。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交流，同时的话呢也给大家一些好的优惠、好的福利啊，还有一些好的意见和建议啊。大家可以记一下咱们程经理的联系方式啊，咱们程经理的咱们这个地址呢是在北京市房山区的周口村，也就是周口店镇政府对面北艺园钢琴城。程经理的联系方式，手机微信同号13552080185，13552080185，13552080185，程经理。那节目的最后，咱们问一下程经理有没有需要补充的内容呢？ 嗯，暂时没有。 嗯，好，那我们就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这个节目，在钢琴方面都能够有所收获。也感谢程经理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 嗯，也感谢您，感谢所有的听众。 好，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啊，方季韦《想你想到梦里头》。可能说梦有点点早，但是我们希望大家回家的路上一路愉悦。拜拜。 爱情的人一定单人床，经常有梦。生命之中最爱的时候，就是在梦里头，尤其是感情的事，永远骗不了自己。我的心中只让你停留。像我这样用情的人，一定泪流的比笑还多。这一生中想欠你什么，总被你牵着走，拥着你在梦里头，才能感觉到温柔。我的心中你从不停留。我想你想到梦里头，我要追你追到什么时候，一辈子不够用两个来生相守。我想你想到梦里头，我要忘你忘到什么时候，一辈子不够用两个来生相守，是不是就能够。

S.H.E 的一首融合了中国古典琵琶名曲《十面埋伏》的歌，歌名也叫做《十面埋伏》。他们把金庸小说中的武术啊，基本上都说了一遍，其中还使用了不少传统的乐器，像琵琶、二胡、扬琴等等，听起来也是很有意思的。接下来要听到的是电子音乐，还加上了中国风柔和出来的歌曲《娃娃脸》，来自于后弦的歌。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我是彤彤，我们的节目开始喽。 你发的娃娃脸全都在身边，可惜我还没有发现。你画的娃娃脸那天上卷面，倒一杯爱情的香甜。 表个一号，你的微笑， 你的微笑， 加个括号，你的微笑， 你看着这 独家的白马，细细的卷发加一身洛丽塔，叫醒我口袋中的电话。格林家的公主，安徒生的女娃，牵手的孩子和着幻想， 和着幻 下睫毛变嘴角带坏笑的不老，懒懒的瞄准挂着藤条。 节奏很欢快的歌曲《娃娃脸》，那后弦表示这首歌它的灵感呢，其实是来自于自己在网上和朋友之间的聊天，互相发送的一些很可爱的表情，然后呢才写出这样的一首歌曲。你也是喜欢在聊天的时候发送各种表情的人吗？我一直都觉得一个喜欢在聊天当中夹杂各种可爱表情的人，应该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吧。继续来听到的是蔡依林《柠檬草的味道》。 你醒了才会晓得怀念，突然我记起你的脸，那触动依然像昨天。对自己我终于也诚实了一点，是不是回忆就是淡淡柠檬草，心思里芳香的味道。曾以为已是全世界，但那天已经好遥远。绕一圈我才发现我有更远地平线，我们都没错，只是不适合。

赵咏华趁着心还能飞，这样的一位台湾的歌手，他的出道有一点特别了。之前在工厂里当女工，然后又去洗衣店里给人家洗衣服，又当了幼稚园的教师秘书，最后呢去西餐厅里演唱，而在那演唱的时候呢才被发掘出来成了一位职业的歌手。觉得艺术人才真的不是那么容易能走出来或者被人发现。下面听到的这位杨坤，他的成名之道也是艰辛无比，来听到他的这一首《再见2008》。 陈冠希说了声对不起，放了我亲爱的媒体，李亚鹏的耳光很锋利，我今天打的就是你。刘翔对这麦克风沉默，起飞了谁又想降落、朋友啊朋友，你是否还想起了我？这2008年可真的太不容易，说起来真是百般交集，大雪覆盖的新年回家的记忆，站在冰雪上的总理，冯小刚又转了三个亿，张艺谋让世界震惊，丑老虎玩起了照相机，为爱人也为了生计，这2008年可真的太不容易，说起来真是百感交集，北京欢迎你 Everybody you love me， 每天不再是个传奇。 我为我们这个团队所有人付出的努力和为今天的成绩感到骄傲。 每一个人都很期待，可是却很无奈。地球如果都会摇摆，我们该拿什么醒来？这2008年可真的太不容易，说起来真是百感交集。我们都一起经历了大悲大喜，等明年我平安过去。谈之前我已经算是豪杰，看进去老大的问题，怀疑的月很快就要到期，我的未来还是可以。 这一首《再见2008》是杨坤和作词人梁芒还有文雅在咖啡厅里玩出来的作品。有一个下午呢，三个人在咖啡厅里为新专辑反复的讨论，然后这个时候咖啡厅里正在播放着一首歌曲，引起了他们三个人的注意，所以呢就以这一首歌的第一句的旋律为创作基础，这三人就开始了即兴的创作。就这样呢，用了短短一个下午的时间，这样的一首诙谐幽默的《再见2008》就最终出来了。继续来听到徐佳莹自己创作的一首很特别的歌曲《神奇白马》。 我爱谁跨不过，从来也不觉得错，自以为抓着痛就能往回忆里躲，偏执相信着手足中的水晶球，阻挡可能心动的理由，却靠近了，逼我们视线交错，原地不动，我向前走，突然在意这分钟，眼前黄沙弥漫了等候，耳边传来孱弱的呼救，追赶要我

北京雪都滑雪场，冰雪王国，亲民价格。关注雪都滑雪场微信公众号，在线自助预约。来吧，带上家人一起出发吧！欢乐热线5166-7976，5166-7976。 妈妈，我要去雪都滑雪。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是李泉写给范晓萱的一首歌曲《哭了》，当然他也为范晓萱写了像《蓝旗袍》，尤其是那一首《我要我们在一起》，是帮助范晓萱成功的转型了。而在这个时期呢，他也是发行了他的第三张个人专辑《走钢索的人》，这应该也是他最为人知的一张唱片了吧。那节目的最后呢，带来一首500的《浪人情歌》，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我是彤彤，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大家都知道的歌，我念唱《浪人情歌》。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让时间悄悄地飞逝，抹去我俩的回忆。对于你的名字